攻读马扎国下第四章。上面记载的那位密道财宝出卖祖国的西蒙，今又毁谤敖尼雅，说他是陷害赫略多洛和一切凶祸的主谋。他竟将这位造福本城、善礼同胞、忠诚守法的人说成一个阴谋叛徒，这仇恨是如此深刻，甚至有些人为西蒙的心腹所杀。敖尼雅见到这斗争的危险性，而且又见到穆乃斯泰的儿子及其类叙利亚和腓尼基的总督阿波罗尼助长西蒙为恶，便去觐见国王。他去并不是为控告自己的同胞，而是为了人民的公私利益，因为他看得很清楚，若没有国王的调停，要使问题和平解决和使西蒙停止妄行是不可能的。但是色楼科死后，号称厄披法乃的安提约古继位违法，此时敖尼雅的弟弟亚松用非法手段夺取了大司祭的职位。当他朝见国王时，许给国王360塔冷通银子和其他进项中的80塔冷通。此外，如果国王准许他用王的权势修建一座体育场和一处青年训练所，并把耶路撒冷人登记为安提约基亚的公民，他就许下另缴150塔冷通。国王一一应允了。亚松既然得势，立刻使本国人民希腊化，并且把诸王因欧波类摩的父亲若望而赐予犹太人的特权取消。这欧波类摩就是日后出使与罗马人缔结友好盟约的大使。把合法的制度废除，而倡导违法的新风俗。他故意在城堡下建筑了运动场，引领贵族少年受体育训练。因了这邪恶而非大司祭的亚松的过度狂妄，希腊文化和外方风俗达到了极点，以致司祭们对祭献的礼仪已不感兴趣，甚至轻慢圣殿，忽略祭献，一听到掷铁饼的讯号就急忙跑去参加运动场上的违法运动。他们毫不尊重本国的尊严，一心崇拜希腊的光荣。正是为这些缘故，他们日后陷于恶劣的环境，那些推崇其生活方式和事事取法他们的人，日后反成了他们的仇敌和惩治者。因为背弃天主的法律并不是一件小事，这由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在提洛举行五年一次的运动大会的时候，国王也亲自到场。无廉耻的亚松派了几个入安提约基亚籍的人代表耶路撒冷去做观察员，又叫他们带300银钱去祭祀赫拉克勒神。但是带钱的人以为用这些钱购办祭物不甚相宜，所以留下做了别的费用。虽然按主使者的意思，这钱是为了祭祀赫拉克勒用的，在前的人却用来建造了三层桨的战船。当安提约古打发穆乃斯泰的儿子阿波罗尼去埃及参与菲罗莫托王登基的盛典时，知道了埃及王是他的政敌，所以为自卫起见，就去了约培，然后来到了耶路撒冷。安提约古受到亚松及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在火炬欢呼中进了城，然后他又领兵到了腓尼基。三年以后，亚松打发上述西蒙的兄弟穆乃劳把钱送交国王，并请王解决备忘录上的几件重要事项。穆乃劳先使人在国王跟前推荐自己，后又奉承他自装有权势，又许给他比亚松还多的300塔冷通，于是获得大司祭的职位。 他领到国王的委任状就回到耶路撒冷，但他绝不相称大司祭的职位，暴躁如虐王，狂怒似野兽。如此，以前曾推翻自己哥哥的亚松，今也被人推翻，被迫逃到阿蒙人的地方去。莫乃劳固然得到高位，但许给国王的钱却未缴纳。城堡的司令兼主管税务的索斯塔托却不断催他缴纳，于是二人同为国王传召。莫乃劳便委托自己的兄弟李希马科代理大司祭的职务，索斯塔托委任塞浦路斯的军官克拉特为代理。正当此时，塔尔索和马罗两城的人民因为国王把他们这两座城当作礼品送给自己的嫔妃安提约基而群起叛乱，国王急速去平乱，委任他的大官安多尼科为代理。莫乃劳趁此良机，由圣殿中偷去一些金器送给安多尼科，也把一些金器卖给提洛和其附近的城邑。此时隐退到安提约基亚附近的达夫乃避难所去的敖尼亚听到这些确实消息，就责斥莫乃劳，因此他把安多尼科叫到一边，煽动他去杀敖尼亚。安多尼科来到敖尼亚那里，伸出右手假装向他起誓，使他相信。敖尼亚虽然犹豫，仍相信了，遂从避难所走出。安多尼科竟然不顾道义，就地杀了他。为此，不但犹太人，连别的许多外方人对驱杀之人都愤愤不平，怀恨在心。及至国王从基里基亚回来，京城的犹太人，连一些同样怀恨着残暴恶行的希腊人，都来到国王前，控诉敖尼亚死的冤枉。安提约古心中也很难受，深表哀怜，回想死者的贤能端庄，不禁泪下。国王一时怒火大起，命人即刻脱去安多尼科的紫红袍，将他的衣服撕烂，领他游城示众，直到他对敖尼亚行凶的地方，就在那里将这凶手从世上铲除。如此，上主使他受到应得的惩罚。李希马科由于莫乃劳的赞助，在城内犯了许多盗卖圣物的亵圣罪过，这事一传出去，民众都公然起来攻击李希马科。那时有许多金器已被盗卖给各方。李希亚科见群众怒形于色，起来反抗他，即武装了大约3000人以暴力对付，并以年老而余望未减的奥纳诺为首领。众人见米西亚科派人来攻打，有的拾取石块，有的手拿棍棒，有的就地抓起灰土，一齐向米西亚科的部下乱冲过去。如此，他的部下有许多被打伤了，也有一些被打死，其余的都逃散了，连亵渎圣器的人也被杀死在圣库的近旁。关于这事，人民都抱怨莫乃劳。当国王来到提洛时，长老院便派遣三人到君王跟前申诉。莫乃劳明知自己已失败，遂许给多黎莫乃的儿子扑托累米大批金银，托他向国王代为说情。扑托累米便引国王来到廊下，假意乘凉，趁机使他改变了心意。于是国王释放了罪魁祸首莫乃劳，撤销了一切的控诉，反而把这几个可怜的人处死。这几个人假使向舒提亚人申诉的话，一定会被判无罪释放。这些保护圣城百姓和圣器的人反倒很快地受到这样不公平的惩罚，因此有些提洛人为了表示痛恨这种恶行，自愿为这些牺牲者举行隆重的丧礼。因为有权势的人贪污，莫乃劳仍能保持原位， 仍然护恶不圈，时时处处加害本国人。